那个网课下电就是晚课响以后3点到5点，2个钟点休息的时间要给足。5点钟打叫响，堂外打叫响，仰西响起响，就跟那个吃饭打叫响一样，还在堂外打。这个除了禅堂放仰西起来以后以外，外寮的人也要进堂坐香的，就白天有事晚上就没有事了，到现在禅堂里想坐坐仰西香，那就是从本寺本长处上来看，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你看我们这个住的地方都不在一个地方啊。这个5点钟打叫旁边咯，可就进堂了。如果禅堂还没有起香，进禅堂挂腿子坐，等候起香，而不是说进禅堂就跑香，那也不行。没有起香挂腿子坐，起香那么大家开始就跑香了。广门寺过去这个从5点钟起香到挂二板这个时间基本上也有1刻钟的啊，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呢跑香挂二板吃茶打抽筋，这半个钟点完全够了。我这个几天呐、你们耽误了我好几支香。今天早上我跑来坐香，我说5点1刻搁这禅堂就止境了。我没这办法呀，也不能说是闯进来也不好。我就跑到外头去转转。这个早上嘛，毕竟天气比较冷啊，把我冻坏了。我跟你们讲，这你们都要负责任。这个这是早上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杀叫香，基本上你就不催香，杀过叫香时间到了催香。催香无论是哪一支香啊，基本上呢还是挂二板，还是打站板，还是打抽结，这个之前都要喊两句啊，大家那个是有空来了啊，是吧，大家提起精神。至于晚上这个仰西香起香，过去禅堂里想起香嘛，这个仰西以后应该是精神饱满，有精神，像猛虎下山一样，猛虎下山是吃人的，那是一个譬喻，比方。猛虎下山，你还是给老虎吃还是跑呢？赶快跑猛虎下山吧。这个句话呢就看个人解释了。 啊，还是你这个人就跟老虎一样下了山了，还是这个人在山上遇到老虎了赶快跑，怎么了？这个就在人讲，哎，随便你怎么讲，养细香起香以后挂二板以前跑香，这个跑香说起来是跑香，实际上实际上就是行香，没有推香之前可以跑慢一点儿，推香了那就要跑快一点，那跑快一点并不是叫你跑啊，啊，那要跑的话，说催香跑快一点就往前面来跑，那我们这个每一只香都叫跑香的，每一只香都跑的，那个跑跟走是不一样的。你看那个运动员啊，赛跑那跑步，跑那个步子是一种样子，走又是一种样子，竞走他那两条腿呢活动的就不一样了。禅堂里跑香催香跑得快，不是叫你跑得快，就是大步迈，步子迈大一点，步子迈急一点啊，不允许两条腿撩起来跑，恨不得把那个脚后跟呢都踢到后脑勺去了，就这么跑，这像什么东西啊？啊，你给人家外头人看看到禅堂来，你们这个都搞什么东西啊？啊，就是诸方有这种现象，在搞么事也不用的。我是一再交代的，啊。你们现在还搞这一套，想做什么啊？那我跟你们打个招呼啊，我还是个凡夫啊，我也有烦恼的，你惹得我不高兴啊，你也没得好日子过，在一家随一家嘛，不能说什么事情都由着个人搞啊，固执己见啊，怎么说他也不改。你看看这个众生啊，就是这个样子啊，难调难服啊，所以佛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没有错。永嘉大师不是也说的吗？啊，这个探莫啊。叹末法那时是众生福薄是难调治，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看，成立这么一个门庭道场是不能够没有规矩的啊，大家呢共修共住共同遵守共同执行啊，蛮好的嘛。本来这些个事情这些个话啊都是是是非非的，但是既然发生了啊，也要跟大家说说啊，大家都晓得。说是那个我们早止境多坐几分钟不是蛮好的吗？如果你要愿意多坐可以的，愿意多坐我们就到下一点半打气，比老早比过去就松快的多了啊。三点到五点有两个钟点的休息，11点钟开大镜， 12:00、1点、2点、3点、4点到4点半，基本上这个一天有7个多小时的休息。如果你不够，那我们这个禅堂每一支香坐香，我们还可以贴补嘛，啊，你难道说是就没一点昏沉呐？啊，不会打个瞌睡的，啊，够了，啊，这睡眠基本上够了，啊，正是因为够了，我看嘛，今年打气，这个冲盹打呼还是不太多的。我们过去在那个几十年以前搞么子冬天打气，那个打呼的就多了，这辛苦了。跑香也管得紧，坐香也管得紧，出入往返也管得紧，好吧，就把你休息，他冲下来就坐下来就打呼，就冲盹了，甚至于打呼，东边也呼，西边也呼，这个禅堂的香板吧是一块连着一块的打。我看现在都蛮好的嘛，大家精神我看都是蛮饱满的。还没有，也可能我这个坐香不是每一支香都坐了，真正呼啦呼啦的还不大有呢。就是这么一点点常住上日行的规则，跑香坐香出入往返都有时间安排，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绝对的，我一分钟一秒钟也不差，那也是不可能的啊。基本上掌握这么个八九不离十的就可以了。只有把我们的身心调好，才能够如法次第地歇下心来用功办道，身安而后心安。今后我也好，禅堂的各位班授师傅也好，讲话我们呢就跟做文章一样，文不离题啊，也不要是这个离题太远了啊，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也不好。就讲念佛是谁，学而时细致。这是有些人对念佛是谁总感觉到蛮生疏的，不那么亲热啊，慢慢学啊，跟念佛是谁多达到教导，亲热啊，是亲热到什么程度呢？时时刻刻的就想到这个，老是挥之不去，是吧？这功夫嘛，就是慢慢用的。哪个说是一下子就把功夫用上的？都是慢慢用上的。特别是禅宗这一法。这可以说是一个无相法门。为什么呢？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体就是我们所需想要取证的，得到体了，体就是本啊，那就不愁末了。念佛有个佛可念，诵经 有个经可诵，持咒有个咒可持，好像是呢都有个东西给我们用，唯独禅宗这一法，这功怎么用呢？参禅啊，什么离心意识禅啊，这也是天天在禅堂里讲啊，天天讲没有坏处啊，只有好处。那你还不能说是你天天讲老是炒现饭，有什么好听的啊？啊，如果真正是不需要讲了，那倒就不讲倒可以。那你还懂也不懂，用也不能用，还说人家讲的嫌烦，那就不对啦。彻进，彻进吗？禅观警彻，对于我们中下根的人，那是少不了的啊。彻进就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啊，甚至于说不得欺瞒而入，上了路了走不快，就要有人催促催促。一个念佛是水，一个照顾话头，我们把它说这叫做我们的必修课。不但是必修课，也是毕生要修的这一堂课。修什么呢？参念佛是水。参念佛是水跟照顾话头这两句话，一句话是四个字，字虽然不一样，道理是一个样的，并不是说念佛是水是一个道理，照顾话头又是一个道理，那哪有两个道理呢？我们不是说的吗，佛法是不二法门呢。要是两个，那就是二法门了。参念佛是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见我们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可能说，可以说是人人都会讲的啊，这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啊，你会讲也好不会讲也好，佛法讲这个本来面目呢，可能跟你平常讲这个本来面目呢就有所不同了。这个本来是什么意思呢？从本以来，如果要是这么讲，从本以来，有人就问呢，那个本从本以来是本是有个地方呢啊，比如我从南京来，哦，南京有一个南京，我说从北京来，那么必然有个北京，那么你说从本以来，那不是有个本吗？本有一个东西呢，还是有一个处所啦，总有一个所在呀，这个从本以来呀。你要这么理解呢就会错了。本是本来啊，是本有的，从本以来就有的。这个从本以来是什么？是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佛法告诉我们，这个本是无始的，不得一个开始，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得一个开始，那这个叫个本，这就是我们常说常讲的无始 不得实。一旦讲到世间法，我们讲到世间法，你们要注意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世间法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在我们的生活上所接触的叫做世间法，那是世间法的少分少分少分之少分，一点点，大海啊，沧海一粟。讲到世间呢，世是三世，间是十方，十方三世都包括在世间的这两个字里头。这个世间法，十法界的法，一切法一正庄严都有实的啊。唯有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本来面目，这个本来不得实，也没得中。为什么呢？没得形象。如果有一个形象的东西呢，是绝对有始有终的。你要是不懂，我们跟你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个虚空有始没得始啊。我们这个禅堂里边除了桌子板凳佛龛的地板以外，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啊，你不能说，你不能说没有这个空啊，明明白白有这个空啊。这个空有始没得始呢？我们所说的这个空呢，就是拿我们这个禅堂里边这个范围之内这个空，有始没得始。这个房子是有始的，比如我们这个禅堂啊，是1998年建的，它有个始，到现在这么两年了，这不是始有始吗？那么这个空在没有建这个禅堂之前，这个空也有啊。那么这个禅堂之外也有空啊，十方世界都在空中啊，而且这个空尚且是一个完空啊，没得知觉的。这个虚空有什么知觉呢？你骂他听不到，打他不晓得疼，摸它没这个东西，这叫做完空。这个完空从哪来的？空生大角中，入海以钩发呀。你看看，我们要是想学佛发大心，从这个地方发一个大心，这个心就够大的了。那我们的凡夫的想象啊，这个日用当中这个空，大家都可以说体现得到的啊。我们一切都在空中啊，我们好像坐像不在空中吗？啊，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都在空中啊，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在空中啊，啊，施法界一正庄严都在空中啊。这个空是个小空，那个大角之空就大了，十方世界。到了大角空中呢，如片云点太清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空，所使用的这个空，就是受用的这个空，地狱也在空中啊，它也是个受用啊，苦受用啊，天人都是落受用啊。这个空从哪来的呢？从不觉来的，从迷来的。凡是学过楞严经的 都注意到这一点啊。楞严经有这么一段文，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啊，就有这么一段文，就说明了这个空从哪儿来的。角海性成圆，性成角圆妙，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往，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空生大角中，如海以欧发，有漏微尘果，况复诸三有。有这么一段文，这个里头他这里头有这么一句呢，就是空生这个叫做迷妄有虚空啊，这几句话的顺序，就是说角海性成圆，性成角圆妙，这是它的体性啊。底下这两个句呢，这个问题就来了，迷妄有虚空啊，圆明照生所，这个照生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最初一念不觉，一念不觉生三系，就是圆明照生所。本来大角是没有能没有所的啊，能它是圆明照，一生圆明照，照就有了所，生了所就麻烦了，所立就照性往。照性啊，本来是自性是圆明的，角海性成圆，性成角圆妙啊，这一切众生都是现前这一念前都是这个样子的。照生所以后，所立这个照性就没有了，照性没有了，有了什么东西呢？迷，就是迷的开始，就从那个一念开始。人说一念不觉，就从那不觉的迷妄有虚空，这个虚空是因为迷妄而产生的。有了虚空，所以我们是山河大地、草木丛林、十法界，都在虚空中都有了，此地都有了。如果有人问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告诉你没有时，没有时。为什么没有时呢？理如是也，这个道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天然的道理。你不是说问我吗？说是我这个今生还有前生，前生还有前生，他告诉你啊，没有时，无时则无生，有时则有生。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了生了，有了生死了，起了妄了，现在要走回头路，要返妄归真。可是我们无量劫来造生死业造的太多了，造的太深了，既迷既蔽难返呐、啊，这习气一下子能够了掉吗？啊，所以给我们这个佛呢大慈大悲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法门，叫我们进行休息，门门都可以入道。而禅宗这一法呢，是最高的啊，最直接的。为什么这一法我们不得其门而入呢？啊，就参个念佛是谁，他不知，他不晓得这个一性怎么起， 为什么要起疫情？什么叫做疫情？疫是什么啊？我们前几天已经跟大家已经说过，但是你不能接受那也没有办法，我们不是说的吗？疑是法界啊，一切法取此疑，是其不过啊。要想像《金刚经》中所讲的，断疑生信，这是经中所讲的吧？《金刚经》的《金刚经》这个赞子讲了，断疑生信，觉相超宗，顿忘人法写真空。人也要忘了，法也要忘了，人也空了，法也空了。靠的什么东西呢？靠的般若智慧，般若味重重。我们有许多的事情不明了，不但是我们做一个具否的凡夫，有许多事情不能了啊。你就是证了果的圣人，他都登明了了吗？那为什么还有大乘圣人，还有小乘圣人呢？小乘有出国，有二国，有三国，有四国，哪有这么多的国呢？就说明了呢，就像爬梯子一样，我见他爬了一凳，这是出国，再爬一凳是两国，再爬一凳三国，再爬一凳四国，那就是有深有浅呐、深的跟浅的，浅的不知深的，不知深的那叫什么？那就叫做疑嘛。我们昨天说《华严经》，善财童子53载，善财童子如果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不得疑惑了，断疑生信了，他就不要53参了，何必空费草还钱呢？他就是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他所参的那个51位啊，53位大善知识，也没有说我哪一个善知我什么都懂啊。善财童子来参，他就问呐、如何行菩萨道啊，菩萨心呐、他说我就晓得这么一点啊，你要想得多点，你就我给你介绍，你到哪一位善知识就去参学去，都是未了人，还都在学位上。小乘，你看看法华会上有学无学人啊，出国二国三国都是学人，到了四国就无学了。在小乘法上呢，他就无学了，进入大乘他还没有门呢。大乘也有学无学位，既然有学还没有学尽，没有学尽的东西，那都叫做疑，懂吧？《法华经》，释迦牟尼佛为大士因缘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那你就想想看，佛智佛见，讲一个佛之佛见，尚且讲到要开佛之见，如果开佛之见什么都了了，那就不要做是佛之见了，如果是佛之见什么都了了，那也不叫做悟佛之见了，而悟佛之见什么都了了，那也不叫做入佛之见了。那个开示悟入，这就是深浅之别。就是我们先开了悟了，开了悟就什么都了了吗？ 开了悟了，是不进门来还犹可，一进门来事更多啊。啊，禅宗在禅堂里下禅念佛是谁，从这个根本点儿用心起疑情。那什么叫这疑情啊，他老不理解什么叫疑情啊，啊，他就开始就问你啊，什么叫这疑情啊，这疑情怎么起法的，我怎么老起不起来啊，他就不知道他这个问话的就这个情绪他就是疑情吗，你不是不懂吗，不懂是什么东西呢，不懂就是疑情啊。那么现在你念佛是谁，念佛的这个人你懂不懂呢，不懂，不懂就是疑情吗，啊，不懂就是疑情，叫我们用这个功，也就是说叫我们收这个心，用这一个法收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胡思乱想的这个妄想心收到这一个地方来。而这一个地方呢并没有一个地方，传统讲应无所住而生起心，这句话在金刚经中的，是金刚经的骨髓关键所在。六祖就是闻金刚经，就闻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就是开悟的啊。到了五祖传法，传法给他也是用金刚经，也是那就是念到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大彻大悟。这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禅堂里样禅念佛说起疑情是完全一致的。人人都有个心，这个心呢在我们没有悟之前都是妄想心，这个妄想心像个猴子一样，心猿意马，处处住。你看那个猴子在爬这个树上去，这个手一哈盘在那个枝子高头，一哈盘在那个枝子高头，他不住啊，不住他也住啊，这不是处处住吗。那我们这个妄想心不是处处住吗，啊，什么都想，这妄想心是有生有灭的，有生有灭就有生死，要了这个生死要反其道而行之，要不住。怎么才能不住呢，这个不住我们住惯了，打妄想打惯了，你就得不打这个妄想，这个就困难。所以我们用功呢就用这个功起疑情，把我们这个心妄想心胡思乱想动的这个心把它纳入到这个疑情里上来。嗯，疑情，疑讲个情，为什么这个疑情呢，这个疑情这两个字我们给它两做两种解释。一个，我们现在这个疑刚开始用功还不属于智，用的还是个妄想心，用我们这个妄想心用的。另外这个情字，情就是情绪，比如说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常常跟自己打这个比喻，说这用功为什么这个念佛是谁这个疑情起不起来啊，啊， 你不要紧的，起得起来也好，不起不起来也好，不要紧，不要紧，这个一心就起不起来啊。没有一个念生死苦发菩提心这么个信念，这个一心就起不起来。我这个身上啊有一把钥匙，开柜子的、开箱子的、开门的都在这个钥匙高头。假如说我要把这把钥匙掉了，我什么事不能做，急得你团团转，门也进不去，还能做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个钥匙掉下来了，掉到什么地方呢？不知道啊，忘记的了。说钞票掉了不在乎，钞票掉了吗？掉了吹下去了啊，这钥匙掉了不行啊，而且还不晓得掉在什么地方，还必须要把它找到。哎呀，这就心里就想了，我到哪儿了，想去过了，跟哪儿说过话，做过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就是想这个疫情。举这么一个例子，你看那个钥匙不找到能过不能过？不能过啊，什么东西都在房间里下，都锁在那个地方呢。啊，要是找这个念佛的这个人，像找这个钥匙也这么找，我看那个一心就得力了。就是当我找这个钥匙的时候，你要是跟我讲什么话，我也不高兴，什么事都给我摆下来。啊，有几个人参念佛是谁？这个我不参念佛是谁？我说马上就怎么样子就啊，没有人想的。啊，这就是你看看，个找这个钥匙找不到，这个急啊要死，急得要死，这就是一个情绪。人家参念佛是谁？就是老和尚讲的，跳起脚来参的。那现在他都不晓得个念佛是谁，怎么参一心起不起来。啊，我们现在也在参念佛是谁，禅堂里讲叫我们离心意识参，我们能不能够离心意识参，那看我们的功怎么用。只要你万缘放下，把这个话头念佛是这个话头提起来啊，一念不生，单单有一个话头，有一个不明白处，清清楚楚的功夫嘛，就是这样子开始下手用的。到哪儿去？回来啊，有什么事啊？每次听开始你都在外头跑啊啊，还是不高兴听啊？每次我讲开始你都在外头跑，是 有什么事啊？你们禅堂的病多呢，什么时候来不及啊？还是大小讲法来不及啊？人家都在来得及的，还是你有什么毛病啊？这个迷跟悟之间就是一念之间，那差多少呢？你能转过身来，那就是像一个像我们这个手掌一样啊，手心手背一翻掌就过来了。那个六祖坦经不是有这么一段因缘吗？六祖在五祖那个地方得法以后，五祖就把他送得走了，说你赶快走啊，我把法传给你了，这个法有人争啊啊，那你是个外来人，也不过到我这几个月就把法得到了，我这个会下几千人呢， 跟我这么多年都没得到法，我把法传给你，人家不跟你争吗？嗯，那得赶快跑。他就跑了，这个吴祖呢就把他送着走了，送着上了摆渡就走了。到了岭南吧，那个他不是说的吗，有一个和尚啊，那这个四品将军呢，叫什么名字的，这个慧能吧，可能是。说是这吴祖怎么这几天不升座了，不出来了，已经法传出去了，跑了，传都跑了，赶快去追他。你看这个法都有人争，争那个衣钵。法是以心印心呢，都争不到的啊。那个衣呢，就是一个那个衣，就是以表信的。这从这个达摩到中国来，代代相传啊。后来到六度以后就不传了，因为它这是个争端。那个慧能，你好把这追到了啊，这漏度晓得有人来追他了，就是追这个衣钵来了嘛。他就把这个衣钵呢，他说这个衣钵，这是代表佛法的，怎么可以用力量可以争取的，争得到的呢？他就把它放在个石头高头，他自己呢就躲起来，躲在这个路边那个草棵里上去了。那个慧明啊，粗人呢，打仗有本事，四品将军，骑到马，跑在人家前头，一下追上了。一会儿看到那个钵呢，看到一钵包嘛，放在那个石头上边，满心欢喜的，这个我人不我都不要了，我就看着这个东西就好了，我拿着就跑了。哪晓得呢，用手一提啊，提不动。四品将军提那么个一钵包，一顶衣，一个钵能有多重啊，几斤重，提不起来啊。就这一个提不起来，他心里现在就有觉悟了啊，法是不可以力争的。他心里想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当下的狂心就歇下来了啊。他就喊行者行者，我不是为衣钵来的，我是为法来的。那个六祖听到他这个一句话呢，六祖就从这个草窟里向就出来，他说你既然为法来，可以，他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坐下来，把心收一收，叫他万缘放下。你看看过去的祖师都是这么一套，无非就是叫你放下，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套啊，叫你放下啊。一个外道啊，拿一朵花供养佛，举在那个地方，佛说叫他放下，他把花放下了。佛就又说了再放下，他说花都放下了还放下了，把手放下来，手也放下来了。佛说还要放下，他说还放什么东西呢，花也放下来了，手也放下来了，还放什么东西呢，没得放了，没得放就好了，就开悟了。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啊。你就是说各种各派，反正叫你用功，都是叫你休息下来，叫你放下啊。你那个心里下看着人家也不好，看着人家听着人讲话也不好，都是放不下呀啊。这个禅堂是住道因缘，对不对啊？陆祖叫他放下，你坐在那个地方把心情都放下，用心息下来看看。他就问这个那个慧明啊，他说不思善不思乐，正任莫使。 如何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啊，这是六祖。因为这慧明他不是来为，他说我不是来为衣钵来的，我是为法来的，他就跟他说法了，六祖跟他说法了，他说你坐在这个地方不思善不思乐，我们一天日用当中打妄想，不是善就是乐，那还有什么呢？不思善不思乐，你这个心是个什么？还要清清楚楚的有这么一个心，这个心呢就是清净心。啊，这个清净心是什么心呢？我再找一个譬喻来给你们说说。啊，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终是化为尘，一念清净成正觉。说是我这个心里下有恶念头固然是不好，那么有善念头好不好呢？有善念头同样不好，要一念不生，一念不生这个清净心就现前。那开悟是什么东西呢？开悟就是悟这个清净心呢，本来面目就是清净心。啊，不思善不思乐，如何是你明上座的本来面目？这个慧明啊，听着这一话赫然大悟，开了悟了，他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见到本来面目的条件是什么呢？叫你不思善不思乐。不思善不思乐，当下这一念心的是清清净净。所以说是佛法，大乘佛法修就是修这个清净心。看看我们在座的会用功的不会用功的，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清净不清净。清净不清净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念头，要一念不生，有一念生你这个心就不清净，哪怕有个佛念都不行的。说禅堂就是这么个禅堂啊，啊，那我说我不在念头，我念佛不行，念佛也不行。说禅宗这一法超越，就超越在这个地方啊，本来无一物吗？有佛也不行啊，啊，所以过去人家说是禅堂里下，你要跑到禅堂里念一声佛，念佛应该是最大的好事情，念佛成佛吗？那禅堂里你念一声佛，马上赶快挑水洗禅堂啊！过去的祖师就是这么个道理，没有错啊。清净心中什么都没有的啊，什么都没有才叫个清净心。你看看慧能他就是不思善不思乐，我们坐在这参念佛是谁，把念佛是谁提起来，在不明白处清清楚楚，不明白处不得善没有乐，什么都没有。若有一个东西，那你这个疑情就不清净了啊。所以你这个医生用了功以后，说是这个妄想啊什么境界都来了，都来了就心不清净啊，怎么能开悟呢？清净心，清净心不是说什么东西我都要把它离开，都没有叫个清净心。清净心里像什么都有叫个清净心啊，这个也要知道的。你不要说，你要说是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弄得光光的，那就个清净心呐啊，那也不符合佛法的道理。 佛法讲清净心呢，是本自具足啊。我们只要把六祖大师开了悟以后，向五祖表述的那个五句话，印证印证自己啊，印证印证我们修行的道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有五句，这个五句的道理都在一心中完善的，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应无所住就是说呢，外头的境界施法界的一正庄严都现现成成的，我只要不住它就可以了。那并不是我应无所住什么都没有就才能无所住啊，什么都有叫个应无所住，就是这么一个佛法的基本道理。特别是对于初发心的人，就是这总是有些人呢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不怕，学而时习之嘛。你把什么叫做应无所住呢，什么叫做应生起心呢，既然我生心，我这心怎么生法的呢，生在什么地方呢，应无所住跟而生起心是一，它不是二了。众生的心应无所住，到了成了佛那个心也是。毕竟天气比较冷啊，把我冻啊。你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如果说是有个地方住，那不是佛法。佛法就是讲无住的，那也是六祖大师讲的，无此法门以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本立而道生。那这些个道理呢，也是我们常讲的啊，遇到就讲讲，遇到就讲讲啊，一番提起一番心。如果说我们众生有住，那你是老做众生啊，说地狱有众，那老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能够吗？说成了佛了就永住了，我就住在佛里下，那你怎么样的道家慈航呢？所以这个道理学佛的人必须要明白。说有人讲说是那个成了佛了还要留一品无名啊，留鹤任生，说是破了那一品无名进入常寂光，就与众生没有恩的了，没有缘了。这个道理不能成立啊！如果有一点无名没有破，那你不能成佛，那也不能叫做大脚